大兄弟，哎呦，给你道喜了啊！来来来，把东西都给我拿进来。 慢点。 站。大兄弟啊，弟子亲的彩礼我们可都送来了啊！哎呦，篮子这不也在吗？今天呢、啊，咱们就商量个日子，早一点啊，迎篮子过门。 他婶子，这日子婆家定吧。不过我们篮子这年龄还不够，你结婚证没领怕是不行吧。 哎呦，啥行不行的，这事儿我办得多了，人家王柱家的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先过门，到了年龄啊咱再领结婚证。哎，这一个瞎孩子谁会给他过不去呀、啊、叫我说呀，那就十天以后吧。我查了，我的老兄弟，这月的初九就是个最好的日子。 哎，他婶子，这是不是急了点啊？他我得给我们篮子准备准备。 哎呦，准备啥呀？人家婆家不都准备齐了吗？啊，不能再拖了啊！哎，接着呀，就是闰八月了。你问问去，你问问谁家有在闰月后过门的呀？再拖可就过了明年了。 那。哎，那就依你吧。 赵大哥，哎，这事不行。 哎，你是？ 我是小兰学校的班主任。 哦，是他老师啊。 对，赵小兰这婚事我们不定了。 什么？不定了？ 对，不定了。 嘿，这，哎，他大兄弟啊， 哎， 这是咋回事啊？咱们这说出来的话可不能往回收啊。 这。哎，那不听他的，那篮子是我闺女，嫁不嫁人我说了算。 哎，爹，您说了算，您自己嫁去、哎、我才不去呢，我要跟黄老师回学校上学。 咋？哎呦，大兄弟呀、啊、你连这闺女的主都做不了了？ 真能的他。大婶子，东西留下，十天后你们来接人。 好，走。 别走、这东西你们抬走，小兰是不会过门的。 嘿嘿，人家当家的人都发了话了，你算老几呀、啊、多管闲事。 黄老师和他们说不清道理，走，你领我回学校。 你敢？ 哼，我就回去。 嘿，只要你爹发了话，今天就是玉皇大帝来了，你也得给我过门去。 好啊，你们就不怕犯法吗？ 犯法？犯啥法？啥犯法呀？ 你们瞧这是什么？ 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，哎呦，这不是就是几张扎满窟窿眼的纸吗？你拿这吓唬谁呀？ 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市公安局给我们盲校特别批的文件，是用盲文写的，瞧见没？第一条就是禁止盲童辍学的，第二条就是禁止包办盲生婚姻。小兰，过来，给你爹他们念念听听。给篮子，给他们大声的念。 哎，黄老师，这 篮子，我知道你怕你爹让公安局给抓起来，不过他还没构成犯罪事实，还进不去。你给你爹念，也算给他们提个醒。念吧。 我，好吧，这个 看你紧张的真没出息。那给我念。第一条，盲校学生受特殊保护，凡入校后不经批准不得中途退学，对那些违反此规定迫使盲生退学的人立即进行逮捕，根据情况判处有期徒刑2到10年。 啊， 第二条，盲校学生婚姻必须自主，任何人不得干涉包办学生的婚姻，如有违法严肃处理。 这 赵大哥， 哎， 这道理我刚才可都说了。 是， 你要是不听劝非要把篮子嫁人，我也不拦着，可等公安局来抓人的时候，你可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们。这位大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哎， 还有那个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